长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广知世事休开口，纵会人前只点头。要是连头都不点，一生无恼亦无愁。听众朋友大家好，韩建又准点跟您相聚在快乐合家欢了。今儿是清明假期的第二天，既然是假期呀，那就得放松放松。您要是不愿意出门踏青，就静下心来听听相声。一般清明节呀，大家都会怀念故去的亲友，小何一家呢，平时最爱听个相声什么的。清明假期的头一天，他们就回顾了几位相继去世的相声前辈，今儿个呢又接着回顾起来了。今儿说谁呢？说到传统相声里啊，逗哏一绝的刘文亨，他刻画起人物来那是栩栩如生啊。听佳佳说，刘文亨的能耐可都是挨骂挨出来的。 当年啊，刘文亨喜欢侯宝林的相声，不光喜欢还学，有段时间电台只要播侯宝林的相声，他就放下一切工作专心致志的听，后来还分析找自己跟人家的差距，然后就模仿。 哎，这个我也知道，当年啊，他为了那个反复学习，还去买那个侯宝林的唱片，从那个听唱片的过程中啊，反复揣摩那侯宝林会有什么表情，会做什么动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不少听众在听了他的演出之后都说他很像侯宝林，他自己听了在电台录制的段子也觉得像，怡然自得了，就开始那高兴劲儿甭提了。 可是他没想到啊，一次他去拜访那张寿臣，这位师爷说了，我听了你的活像侯宝林，受到张寿臣的称赞，他是洋洋得意呀。 他哪知道啊，这位爷挖苦他呢。张寿臣接着说了，告诉你啊，学者俗，相者死，懂吗？哎呦，他一听愣了，明摆着张寿臣说的不是好话呀，可他一下子也反应不过来。 那他倒是问问呢。 问了，张寿臣让他自个儿去琢磨去，别说他还真琢磨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因为有了一个侯宝林了，再学就俗了，如果学得像就被套住了，当然要死了。 你瞧瞧人家大师骂的多有水平，还能让人长能耐呢。哎，你要是数了我的时候也能让我自己琢磨琢磨就好了。 刘文亨自己琢磨的到底对不对呢？张寿臣听完刘文亨领悟的道理啊，笑了，欣慰的对刘文亨说，你啊就是有个聪明劲儿，我说的就是这个理儿，行，你以后啊错不了。从那以后啊，刘文亨还是继续向侯宝林学习，可是他也根据自己的条件呢，在表演当中加入了自己的东西。2001年，刘文亨在家中去世，才64岁。好了，下边咱们就来听听刘文亨和王文玉合说的劝架。 比如说大杂院，小两口吵起来了，吵得那挺厉害，街坊二姐进门劝架， 这是个女同志， 这套话里边您听没有偏袒 哦， 通情达理。 那我们听听。 二姐一进门， 嚯， 好家伙，您这屋可倒不错啊，一天到晚的人不多，饭馆的菜老吵着。 巧壁画。 哎，行了，大哥，您别叨叨了。我看最近您这脾气可是真见长，打骂动不动瞪眼珠子，一说话嗓门特别大，怪吓人的。怎么了？这是？那天你在这屋里喊了一嗓子，嚯，好嘛，把我屋里灯管都震瘪了。 什么嗓子这是？ 两口子有骂似乎好商量，吵骂闹骂，是腻的在外边一天累了巴巴不容易，少在家里轻生嘛。先说早晨起来，你们孩子大人围窝子，人家嫂子头一个起，睁开眼起来给你们打浆子埋脖子，把你们这上班上校一人几个伺候走了，接着又拾的屋子，生活忙活两顿饭，哪天人家不是揍头了吃的透透。啊，做完了饭顶你快下班差几分钟，站在胡同口盼烟花似的把你给盼回来，瞧您这一进门挑出崴了过一些的干嘛，你就是挣钱的人也不应该这样，怎么了你这是？

我看你这小子这两天你是有点豁腻了，你敢骂你有骂了不起？你不都是出去三班挣着一把耗子药的钱吗？瞧你下班回来一进门扬眉吐气舔胸贴肚瞪着眼珠子，你有骂讹人的？我替嫂子鸣不平，你说这大嫂子哪儿不好？那么好的个小媳妇儿，怎么愣会归了你了？我还别不干了你，哼，我比你不是一天半天了。我看你我都气火冒流，这小媳妇儿多好，可惜这朵鲜花插你这臭狗屎上。嫂子别理他，走，跟我喝二两啊。 您刚才听到的是刘文亨、王文玉合说的相声劝架。在过去啊，相声演员的社会地位很低，旧社会的时候，这天津相声界的名家范振玉呢可是富贵人家出身。听到这儿有人纳闷了，既然是富贵人家出身，怎么能让他学相声呢？其实啊，范振玉为了学相声还真是没少和家里较劲。 范振玉他们家可是有钱人，这种家庭是不可能让孩子去说相声的。可是呢，这范振玉偏偏就是喜欢说相声，哎，你说奇怪不奇怪？ 哎，这也没辙，十几岁的时候人就爱听相声，放现在上学的年龄啊，正是他怕家里大人知道挨打挨骂，就背着书包假装去上学，再趁人不注意把书包往那药材堆里一塞，偷着学相声去了。 他当时去的茶馆正是那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马三立说相声的地方，另外呢还有那个杨少奎、王世臣、班德贵等等相声界的老前辈在那儿啊登台献艺。 哎呦，听着就让人羡慕，要是我赶上了我也逃学听去。 想得美，人家范振玉每天跑去听相声，段子听熟了，这人也混熟了。1941年，15岁的范振玉就开始登台演出了。 不过那时候说相声得算是地下活动吧，不能让家里人知道啊。以当时人的观念来看，有钱人家的孩子听听相声不算什么，可是要想入行抛头露面的说相声，那可是奇耻大辱，败坏门风啊。 对呀，所以他们家呀，为了阻止范振玉学相声，让他弃学在家学买卖，他不干，让他学中医他还是不感兴趣，最后问他你要干什么呀，他说了就仨字儿：说相声。 哎，不容易，范振玉说了为了学相声没少挨父亲的打骂，但是无论怎么打怎么骂，他就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一门心思迷上这说相声了。 人家是打死也要学，哎，咱家这宝贝儿是供着哄着还半瓶子逛的呢。 范振玉是捧哏演员，他善于揣摩故事情节，研究人物心理，捧的是又稳又准，严丝合缝，恰到好处。除了高英培这个黄金搭档之外呢，他还为不少相声艺人捧过，童守本也是其中比较常见的一位。下边咱们就来欣赏童守本和范振玉合说的相声《文斗》。 就该我表演了。 我认识您。 认识我？ 相声著名演员范振玉。 谈不上著名， 我最爱听您的相声。 您听吧， 您表演的台风好， 嗨，马马虎虎， 朴实无华。 嗯， 不像他们有的相声演员 啊， 就是那电视里经常露面那几位 啊，那几位 浮躁啊， 怎么 浮夸呀， 怎么 好吹牛， 吹牛啊， 今儿个说自己有什么能耐 啊， 明儿说自己怎么怎么有学问， 自吹自擂， 后又拿张纸拿管笔在台上写点什么 啊，能写， 虚伪， 怎么虚伪， 浮夸 啊， 真有学问用你显摆，真有学问用你说吗？ 不用说， 有学问得别人说， 啊， 自己不能说。 有色自来香。 您多看那大学教授， 啊， 站在马路上喊， 是， 哎，我是大学教授， 嗯， 我有学问。 哎，我没见过这种人， 没有吧？ 嗯， 得别人说 啊， 是说的，都没学问， 没能耐， 瞎吹。 对， 您多能看我，我说我有学问了，我说过一回吗？ 还真没见过，真没听过， 没说过吧？ 没说过。 为什么我不说呢？ 就是你为什么不说啊？ 因为我呀， 啊， 真有学问。 哎，你走，你走， 我哎， 你比他们吹的还邪乎啊。 不不不，我在您面前绝对不吹啊。 啊，还不吹？ 我真有学问。 你这有什么？你真有学问？ 哎哎哎， 哦，哪个学校毕业？ 我没上过学。 外出，你这像话吗？你告诉你有学问，你连学都没上过，你哪来的学问呢？ 自学成才啊。 自学？ 你的意思呢？非得上学，名牌大学毕业，那叫有学问。孔子哪个大学毕业？ 那阵没有大学。 孟子哪个大学毕业？ 没上过。 你能不承认他是圣人吗？ 当然的圣人。 真才实学，我有实学。 有实学？ 不敢说才高八斗，学富五车。 嚯， 反正满腹的经纶呢，诗词歌赋啊，诸子百家呀，经史子集呀，对答如流。 哟，这么一说，您是位大文豪啊。 不敢不敢，反正有学问的人呢，也有苦恼。 你还有苦恼？ 我有苦恼。 什么苦恼？ 生不逢时啊。 啊，生不是我 倒退200年， 生的不时候， 有科举 考场， 我就能显示了 啊。 有科举，我赶考， 是 我保证能得一名状元。 我看你不像状元， 我像 你像壮客。状元呢？ 我原谅你 啊， 我不跟你狡辩。 呵呵， 为什么呢？他现在没法证实，我上哪儿科考去，对不对？ 嗯， 反正我们这日子也不老好过的。 怎么不好过？ 有这么一句话，您听说过吗？ 什么话？ 投名师访高友。 对。那你可以外出访访高师，访访好友。 我想去 啊， 去不了。 怎么？ 进而来访我的，投我的， 访你投你 啊，经常来，树大招风，老来。那不昨天来找我的吗？ 哦， 我一看找来了，找上门来怎么办？ 嗯， 斗吧， 斗 斗。昨天我们斗了，昨天下午斗的。 你们斗了？ 嗯。 我请问您那个车是几厘的？ 这。 输了赢了， 斗什么？ 斗蛐蛐儿， 斗蛐蛐儿 啊！ 我这么大学问，我斗蛐蛐儿。 也许你逮一条大的，跟他们咬咬。 谢谢，不知者不怪罪。 哦哟， 我问问您，这个武术要练好了，武术名家， 嗯， 有没有那个山南海北的武林高手上这儿来拜访？ 有啊， 比试比试，那叫切磋武艺 啊啊！ 他们那是武斗。 哦，他们是武斗， 我们这是文斗。我们这文道是斗学问的斗， 斗学问， 斗文化， 斗过吗？ 知道怎么斗吗？ 怎么斗？ 那个诸葛亮舌战群儒看过吗？ 哦，知道。 哎，那就是文斗的一种。 哦， 舌辩呢？ 嗯嗯， 互相辩难。 嗯嗯， 诸葛亮把那十几位全辩倒了。 哦， 孙刘联合，那是文斗的一种形式。 嗯， 形式太多了。 是， 比如给你出个题儿。 嗯， 命题写作叫你吟诗。 嗯， 写篇论文。 嗯。 出个题叫你写个序儿， 嗯， 兰亭序呀，滕王阁序呀，那个再要不拉个典故， 嗯， 出个绝对叫你对，写个生字，抗疫字典都没有，问问你什么字儿，再要不哪朝哪代什么流派你赞成哪个，正史野史这都得会，反正这形式啊，谁来他们选，咱去那个应付的。 我就请问您斗过吗？ 如果答对上了 啊， 人家佩服你， 是 他走。回去再学再练， 嗯， 答对不上来，名声扫地，一传十，十传百，完了。 不是我问你啊，我你别老这是， 嗯， 我问你斗过没有？ 这些年， 嗯， 咱说膀子力的， 哎，是不是 一回没栽过面？ 不，关键这什么学问呢？ 啊， 是什么叫膀子力的没栽过？这是什么文言？ 这不跟你说文词吗？ 这什么文词？ 就是没输过。 哦，没输过。 昨天有人找我了，不知哪位高人请来的啊？ 是， 一看。这就是一位高人 哦！ 我昨天下午啊，跟我们那师友， 嗯，师友， 师友懂吗？ 师友我懂啊， 啊， 就是下雨的时候，你没打雨伞，把你们淋湿了， 淋湿了 啊！ 师友以师会友，经常在一块儿连师， 哦， 师友， 师友，师友， 姓关，叫小关啊， 啊， 南开的 啊，我知道，小关我知道， 知道 啊，南开澡堂子修脚的。 南开大学的小官关永超博士后， 南开大学这个大学你说出来了吗？你告诉南开的，我就知道南开澡堂那个修脚的小官， 南开大学博士后小官， 博士后 关永超， 哦，关永超 还修脚，还搓澡呢， 那也行，搓搓， 那是我们室友， 嗯， 在我们楼下那道旁边， 嗯， 摆一个桌子， 嗯， 两把凳子， 嗯， 我们两个人呢，正在那儿 品名对弈， 甭撇唇咧嘴的，你就说下棋喝茶就完了。 哦、啊，这你懂啊？ 啊，我懂。 就是我正坐着了，打那边过来一位，一看就是人翻出来的， 嗯， 直冲着我们来了。 是啊， 倒是很有礼貌啊。 嗯， 先来首礼， 嗯， 冲着我说了一个上联， 是啊， 四个字对子上联。 嗯， 小官博士后多大学问 啊？ 傻了。 哦， 为什么？来的太突然， 搭不上来， 张嘴结舌，说不出话来了。 是， 咱心里明白 啊， 这是冲我来的。 哦， 当时我站起来，不加思索，脱口而出， 嗯， 四个字下联对出来了，对仗工整，恰如其分。 佩服你， 人家福来只给我敬礼，多谢多谢，走了， 真了不起， 又逗走了一个。 翻您一下 啊， 您能不能刚才那个情况您说说，我们向你学习学习 昨天的应对的情况 啊。对对对， 你能理解啊？ 啊，能理解。 那我跟你说说 啊， 我们正在那对弈， 嗯， 打那边过来，很客气， 嗯， 张手就说呀， 嗯， 哎，嗯，厕所在哪儿？ 你呢？ 拐弯就是 啊，就这个呀。 家庭和睦， 老少皆宜，快乐合家欢。2008年，范振钰在天津去世。他和高英培合作40多年，俩人配合特别默契，可以说是珠联璧合。台底下呢，这对老搭档也老闹出笑话来。有一次为了躲记者呀，老哥俩端着茶杯子从后台出来。这老两位啊都是高度近视，化完妆呢又没戴眼镜，徒弟啊要上来搀他们，这两位都说没事没事，别搀着别搀着，都看得见啊，看得见看得清楚着呢。可是徒弟刚一松手，俩人就撞到外边拉道具那大卡车上了，当茶杯子也掉地上摔碎了。摔碎了不是吗？俩人谁都不服，不服输。高英培跟范振钰说，你看着点啊。范振钰说了，我看着点儿，是你撞车上了，你看不见还怨我。其实啊，俩人谁也没看见。好了，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暂告一段落，快乐合家欢，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习惯木起木落，总以为明天还很多，没想到这笑脸会让我难过。习惯一起走过，没想你不在的生活，雷雨也是阳光闪烁，是避风的角落，离开灰尘最美的洒脱。掩饰心的守诺，我和你不逃过，你是我一辈子的守护。难说再见，你的微笑滴落在我眼前。难说再见，永远不忘转世瞬间，一起走过，没想你不在的生活，雷雨也是阳光闪烁，是披风的角落，离开灰尘最美的洒脱。掩饰心的守诺，我和你不逃过，你是我一辈子的守护。